相遇在人海，聚散在重逢之外，醒来的窗台等着月光洒下来，不要太伤怀，相信缘分依然在，让时钟它慢慢摇，滴滴答答等你来。看雨水飘荡，看着落叶被带走，泪湿的枕头，枕边潮湿的温柔，等到下一个春秋，等到秋叶被红透，让那阵阵慢慢走，停在花开的时候。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，只是因为想你才寂寞，掉泪落下的时候，所有风景都沉默。因为有你爱所以宽容，因为思念是我走得匆匆，月光轻轻把梦赶走，所有无眠的夜想你够不够。 Yeah.